假什么？刚开始呢，是因为一句我可能喝了假酒这样的一个调侃，而之后突然间爆红网络，后来有了一系列的一些吐槽，比如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我可能玩的假游戏等等等等，样式啊越来越多。打比方来说，又到了年前的考试时间，考试决定着广大学子能否过个好年，而这一下让大家变得非常的努力，而学子们表示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复习过，可是真正考试的时候啊，老师出的什么东西，学生们纷纷哭诉，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我可能买了假卷子，我可能考了假试，我可能进了假考场，我可能背了假的知识点，我可能进了假大学，我有可能上了假课，等等等等。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啊，不过呢，最近这个玩笑呢却是特别的热，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老师说，可就算复习了真书又怎么样呢？老师们表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果你们复习了真书，那我就可以出一份假卷子。最近啊，微博上有一个美国高中的中文试卷非常的火，因为这个卷子呀非常的难，看过卷子的网友们都说不出话，表示我可能学了假中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卷子呢？大家可以自行去百度一下啊。反正我看了这个，首先第一个同义词的这第一题和第二题和第三题，我是一个也答不上来。当然还有人感叹啊，我可能找了个假的女朋友，我可能找了个假的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想对方的时候对方永远都找不到，想打电话的时候对方永远都不接，想一起过纪念日的时候对方却永远都忘记。所以我们真的在一起吗？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刷屏之后啊，大家纷纷表示，哇，现在真的是这句话太火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说一句，您可能听了假的广播节目。好，开个玩笑啊，咱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二个生活词汇。这个词呢是同担拒否，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拒绝同好，很喜欢一个偶像，喜欢到了占有欲的这个地步啊，不喜欢别人讨论他，觉得别人做和自己一样的事物的人都是情敌。我的天哪，这一定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对不对？很多人呢都喜欢一个事物的时候，喜欢加入这个小群体进行一起讨论，有共同话题的人呢可以这个大聊三天三夜，实在是很开心。可是有些人选择拒绝同好，也就是同担拒否，不能忍受别人讨论一样的东西，这样呢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纠结。这个词呢主要用于这个视频呢还有游戏圈里面，而有一些粉丝喜欢一件事物已经到了一个产生独占欲的地步，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别人和他们过多的讨论他还会生气。就比如很多人可能会说某某某明星是我老公，某某某明星是我老婆，这种特别让人觉得奇葩的一些想法啊。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了两个新词儿，一个呢就是我可能怎么怎么了假什么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同担拒否。可能你刚才听了一个假的广播节目，待会儿呢我们来假的休息一下，稍后节目中我们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深深的觉得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学习完了今日的生活新词儿之后啊，咱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北京市有一个新的规定要出台了。这个出台之后呢，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呢？咱们还要来拭目以待。北京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就加快治理大城市病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讨论。在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表示，治理交通的拥堵需要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他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对居民居住区停车位会尽量满足，但是在出行车位供给方面，特别是交通拥堵路段，将会视情况控制车位数量。目前呢，北京市机动车管理呢，现行主要阶段啊，采取这个限购、限行还有限外等一些行政管控方式，但是目前环堵的效果呢，正在逐渐的减弱。在管理用车方面，虽然尾号进行严格的控制，可是使用强度却在增加。通过这个控制出行的车位供给量，包括停车的价格等等，其实可以降低这个机动车拥有量和这个使用的强度，逐步呢，用经济手段来代替一个行政管控。也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咱们这个在拥堵的一些高峰地区啊，会限制一些停车位的数量。另外，在这些地区的停车费用也可能会有所增长。这个可能是为了这个交通的一个怎么讲？这个可能是为了这个治理交通、缓解交通采取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手段目前呢正在积极研究，到底是否来实行，还有待这个最终的一个确定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垃圾的简单分类。其实呢，这个垃圾分类在咱们北京已经试点了非常长的这个年头了，但是还有很多居民依然不知道应当如何将这个垃圾进行分类。其实呢，很多人这个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使用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居民的使用前端啊，进行分类的时候呢，却完全不知道到底哪些属于不可再生，哪些属于生活垃圾，哪些属于可再生。这个分类其实一直来说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在这个垃圾运输的时候呢，却进行一个重新的混合，这样就会使得垃圾分类呢基本上就达不到它的效果跟意义了啊。那对于这个垃圾分类应当如何来进行推进呢？其实垃圾处理涉及到这个分类、运输和消纳的这个整个链条。北京的垃圾分类试点呢已经推行了很多年了，80%有物业的小区呢都在进行试点的垃圾分类，但是效果其实却并不理想。原因有很多，并且呢相互都有一些作用啊。一方面，由于这个居民的分类情况参差不齐，分类呢不彻底，由于这个分类的不彻底呢，运输过程中又将垃圾进行了一个混装，而居民看到混装之后呢，也就对于分类啊并不认真，所以说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啊。其实呢，对于这方面来说呢，我们还要加强统筹，让分类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科学。今后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大家不好分别，那我们就尝试更加简单一些，将这个餐厨垃圾用小桶来存放，然后干湿来进行分开。另外，在这个运输的时候呢，也进行分开的运输，而厨师垃圾由专门的这个封闭式的车辆进行运输。目前这个全市有20000名垃圾分类的志愿者来指导分类，今后呢还将加大这个社区的监督和宣传力度，相信能够在这个垃圾分类里面能有一些新的推进，让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真正的起到一定的作用。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去进行疏堵的一个改造方案。除了这个点对点的疏堵，今年还将进行一个区域的疏堵，比如大山子九仙桥、还有中关村软件园、清华五道口区域都纳入了一个区域疏堵的一个计划，进行整体的疏堵设计。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在这其中呢，中关村软件园的拥堵问题十分的严重，令这个软件园内的这个很多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常年都在这个交通拥堵当中。而连接这个中关村软件园的后厂村路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现在呢正在设计一条小轨道，在研究能否将这个轨道交通给接上啊，或者作为一种区域内的一种交通方式提供一种交通的接驳。另外著名的堵点后厂村路呢也纳入了今年的这个疏堵计划里面，希望这个能有新的政策啊，尽快的可以把这个拥堵给它给解决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新增的公交今年将会主要布局在通州。在三环上，因为这个道路交叉口很多，提速效果明显不如这个京港澳和京藏高速，今年呢还将优化调整一条三环路的公交专用道。此外还将继续增加公交专用道的一个施化。另外在环路方面，二环路暂时没有计划。今年还将继续规划30到40公里的公交专用道，主要布局是在这个通州啊，因为通州呢正在建设，不能够再重复这个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情况，所以一定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而公交专用道一定得跟上。哎，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其实呢我们发现咱们这个通州那边过来的时候，一般要坐八通线跟一号线，每天早上都真的是人满为患。我们有的同事呢在那边居住，早上可以说早早的就到了地铁站，但是光等地铁可能都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站。所以说呢，这个公交专用道疏通了之后，相信这个公交车提速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可以选用公交车来进行出行，来缓解这个地铁的压力。我们再来看看啊，前段时间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 ETC 卡这个隔窗就可以盗刷的这个事情，而备受关注的这个 ETC 隔窗盗刷事件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中国银联方面表示，网传的视频是这个加油站员工使用站内的 POS 机通过刷取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而进行的一个演示。那截止目前为止，在全国尚未发现任何一起用这种手段来进行获利的案件。好，银联站出来辟谣了啊，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有可能它只是一个乌龙，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去更多的去小心一下自己的这个资金安全。比如说我们先暂时取消这个小额的免密支付，对不对？等到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最后的最终说法之后，咱们再来放心的去使用这个 ETC 的卡。好，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咱们再来讲一个怎么说让大家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下，更多的都只是一个噱头，实际作用可能并不强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咱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大口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只有每次只是飞，偶尔和你作对。

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过眼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梦想是个诺言，记在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产品啊，感觉非常的邪乎，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大多数啊都只是一个噱头。到底是什么产品呢？就是这个抗霾的化妆品。随着这个雾霾的频繁来袭啊，很多的化妆品厂商也开始争抢这个防霾这块蛋糕了。但是化妆品真的可以阻挡雾霾吗？我们的记者通过走访专柜了解到，有很多的化妆品品牌已经就这个抗 PM2.5 推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产品，某品牌更是推出了邀你加入 PM2.5 全民监测的活动。这活动背后呢，是在推出这个隔离的体验装。而在网络上，抗霾的化妆品呢同样是不少，其中既有一线品牌也有大众品牌，售价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而记者进入这个店铺之后的产品页面看到，这个天然绝尘、隔离、PM2.5、抗污染、防雾霾、深层清洁等等的宣传语十分的具有诱惑力。而有一些卖家也表示，自家的这个抗霾化妆品里面添加了高效的防护因子，可以阻止 PM2.5 颗粒物进入毛孔。然而呢，在这些产品的成分标注中，记者并没有找到所谓的高效防护因子，其功能一栏同样也没有标注有关防霾的内容。而专家指出啊，与其相信这些所谓的抗霾化妆品，不如在这个雾霾天里面多认真的洗几次脸。这个雾霾天悬浮颗粒物多，虽然皮肤呢并不一定会真正吸收这些悬浮颗粒物，但是这些悬浮颗粒物一旦清洁不干净，就会和毛孔里的这个分泌物再次的混合，引起痘痘和发炎，还容易感染。所以呢，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时候，要做好皮肤的一个清洁工作。另外呢，如果在这个雾霾天待的时间过长了，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脸上洗得勤一些，减少有害气体中的一个有毒物质在肌肤上的一个停留时间。需要注意的是，直接用水清洗只能洗掉表层的雾霾颗粒，最好可以配合使用洗面奶，才可以把毛孔里的雾霾颗粒呢一网打尽。在洗脸的时候还要注意鼻翼和眉毛连接处的一个凹陷，那里更有可能会藏污纳垢。所以说呢，这些所谓的这个抗霾化妆品啊，真的可以对抗这个 PM2.5 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专家和检测机构都没有出具一个相关的国家标准，这些也只是打着抗霾的这个旗号，但隔离霜的本质上还是一个隔离霜，所以说并不能够真正的去完全隔离所谓的脏空气。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被这些商家的所谓的噱头给蒙蔽了双眼。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